而安倍逆历史潮流而动，悍然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，这是对国际正义的公然挑衅，也是对人类良知的肆意践踏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 找